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明天是周五了，明天是周五了。 今天是人工自己上线来唱是吧？不需要我们 CD 来帮忙了。 没找着那个伴奏啊，没关系啊。哎，一到星期的晚上呢，多少都带了一种想要发出狂奔的这样的一种奔向目的地的心情和状态啊。 哎，你是替大家来表达一下内心的 BGM， 就是明天是周五之歌。我们今天周四的娱乐早安排在下午的17:01开始了。 1月6号，今天是星期四，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好，我们不知道大家的周末目的地会是哪里，因为今天才只是周四而已。但是呢，想必这个形象啊，或者说那个目的地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啊。 那个轮廓的目的地只有两个字，叫快乐。 对，开车要注意速度，别磕着轮毂啊。我们来先听这首歌，叫做《超级热到笑》。今天我们会聊聊有关于你的双城故事、城市记忆。 不去在意那些刺棱角尖的热浪，山间也只为了曙光，修大都很像拥有的成长，海鸥知道风的方向，超级热到迷样的晴朗，喜欢大炙热的舞蹈，自由如风沙和浊浪，带上我勇敢的翱翔。谁听见珊瑚在歌唱，悠闲的大象计划着远航，潜入海底找到了宝藏，超级热到迷样的风暴，等待太阳冒出大招，自由如风沙浊浪，带上我勇敢翱翔。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17:04，我们继续在路上陪大家一起听好歌啊。然后今天其实是看到这个格莱美的官方的公告，考虑到疫情的原地云1月31号举办的这个格莱美的颁奖典礼要推迟了。 是的，新的日期还没有暂时公布出来，但想一想去年的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延迟到了3月15号举行。 对， 我们期待一下吧。 日期没定，但是它总归会来的，对不 对？ 对 啊，也可以适时的等待一下你所喜欢的音乐人，看看他们今年能拿什么样的奖项，年度专辑、年度制作，还是年度最佳单曲。 要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人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笑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 些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这是来自品冠的门门锁，据说这首歌现在又火了， 火了火了，也是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歌手翻唱，但同时也收录在了《请回答1999》这样的一系列的翻唱的作品当中。孟佳就选了这一首《门没锁》， 怪不得，而现在很多翻唱都把副歌直接先就是放前面，然后再回过头来唱，都是这种唱法、啊， 就把 B 段放到了 A 段的位置上。 所以有可能你，听了一个前面的 BGM， 会发现啊、哦，这首歌原来是这样子的， 重新找回了最初的模样。这是原始的版本，来自于品冠。 回到我们周四傍晚下班路上的娱乐最王牌。 王牌新歌测评， 好了，今天要测评什么新歌呢？啊， 今天这首歌，哎呀，年头可久了。 哎呦，好好好。 刚刚也提到了翻唱，你看，虽然我没放孟佳那个翻唱版本的《门没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确实还是老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更深。所以翻唱有了新的编曲，有了老的旋律，就更抓耳。 而且今天我们要测评的这首歌啊、哎，真的很经典了，因为。这首金曲当时是收录于王菲1997年的专辑《玩具》，对吧？陈小霞老师来写这个曲，一推出就无数大奖。现在那个旋律其实就在你的脑海里。 你看，你不说了吗？我只会哼旋律，我记不住词。 他那个因为好像不叫约定吧？王菲的那个版本叫约定吗？ 也是约定，但是广东话的版本。 哦，我怎么记得叫暧昧啊？广东话版本叫暧昧，对。对、 哦，是暧昧吗？ 是暧昧，而且歌曲的主题就更深刻嘛。对，普通话就是甜啊，广东话就会有一些遗憾啊、错过啊这些东西， 哦、 回忆啊。所以最近就因为这个综艺节目，因为是朋友热播，容祖儿就在节目里面自己的方式呢重新翻了一下这首歌， 所以表达一种对于经典歌曲的一种致敬嘛。所以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的新歌测评单元当中，就来听这首歌，但是我们不完整的去放容祖儿的版本，也是想把祖儿、王菲和周蕙的版本混在一起来感受一下。 对对，这个对比伤害什么吗？ 不对比 伤害，因为应该把二姐的翻唱版加上、 不行，我今天鼻音 伤害一下他们、啊、好， 谁伤害谁还不一定呢。 我们听一下这个版本，但是大家着重要测评和点评的是容祖儿的翻唱， 对、 应该会放在最前面， 听听 对吧？ 对，是的，我们听听看啊，在这4分钟的歌曲当中，有1分半多钟的时间属于祖儿。 对，好，我们听听看容祖儿的这首歌的诠释吧，这首。啊，只有在很天真的友情饮水饱的那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可能才会唱出的歌啊，约定啊，就会非常相信一个人，相信你和他之间的约定才可以唱出的歌。 还记得冬天旅馆内， 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当天吉他的和弦，还明白每段旋律的伏线。当天街角流过你声线，沿路旅程如歌蜕变。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生日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哎呦，还好今天这个二姐打破砂锅问到底啊，终于。 是啊，我说哎。 将了我一军啊！ 我说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暧昧》跟《约定》旋律不是一首歌，虽然有点相像。 《暧昧》是侯湘婷的一首，当时也有一首普通话版本啊，也有一首这广东话的版本是王 菲 的 演唱。嗯。 啊 ，Sorry， That's alright， 过去了。 不好意思啊，这上海话最近频频出现，因为那个电影啊。好，这个今天我们要测评的这首歌，前面的容祖儿的已经放完了，后面是一些原版的歌啊。 哎，现在到周慧了。 周慧的， 刚刚是王菲的演唱。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我会好好的爱你。 三个人放在一起，发现容祖儿的声音是最不甜的，就是她的声线不像王菲的那个嗓音里面的有点很甜的那个部分。周慧的嗓音里面其实也有甜腻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夹在中间的是王菲的版本，王菲的清冷感可能是最独特的。 是的， 但是呢，这里面最甜的真的是压轴出场的周慧。不得不说，即便说王菲的广东话版本要比周慧的早，但在这一首歌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周慧 YYDS。 对，这首歌唱出了《约定》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啊，只要从普通话的这个歌词来看，唱出了它的精髓。 王牌新歌测评 怎么样？今天的我们就说容祖儿的这个版本吧。觉得感觉如何？ 祖儿的翻唱我只能在对比之下给三星了，抱歉了祖儿。其实祖儿的编曲让我觉得后半部分挺有诚意的，并且让很多年轻的人可能会因为喜欢他的演绎去听听看周慧和王菲的版本。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因为从前奏开始，其实这个旋律已经开始在带着你往那个记忆里面去走了。 对对对，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情怀或者是因为对于这首歌的青春的记忆给出一些好评吧。容祖儿唱歌呢，本身其实他就是那种不露锋芒式的唱法，就是他的嗓音里面没有说，你听出来很多的那种，就是啊，

很有人情味儿。 对，这首歌会听出来，尤其是它最后的这一段 rap， 其实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个北京啊，这一座城市，你用一句话可以去，哎，突然让你就明白说，哎，这是在说北京的，对吧？ 嗯， 包括说，哎，走到天涯海角都忘不了那一碗拉面，那碗 炸 酱 面， 对， 嗯， 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挑这么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我们俩其实都看了一部电影。虽然不是说北京的，是说人上海的，但是其实恰巧呢，我在那一座城市啊，在上海也生活过几年啊，我大概知道说，哎，这两座城市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对，在你的生命当中都留下了不同的一些印记。 是的，然后我就会想，哎，其实都是大城市，然后呢，它有。有很多的不同，包括人啊，包括事啊，包括一些城市的文化等等等等，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定了一个话题啊，希望大家如果说，尤其我相信在北京这几千万的人口当中，一定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在这里生活和打拼的，所以在另外一座城市里面也有像你一样留下的一些痕迹。 是的， 我们希望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一座城市，希望你可以给他做一个总结，让我们去猜一猜，你说的是哪座城市？ 对，未必是北京啊，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就家在北京的话，有可能你也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待过啊。 对，上学， 或者是你现在生活在北京，但是你可能是从其他的城市来的。 对， 你可以说那一座城市的一句话，能让我们突然会哎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让我们会记住，哎，这就是应该属于那里的这句话，或者这个印象。好不好？ 是的，已经看到了好多听友在这个直播间我们的聊天室里边留言了，像雪孩子说上海葱油拌面，然后又说、对、 就是、有时候你看就很简单， 从食物开始， 对、就是一句话我就大概知道说，哎，这一定是在说某一个城市。 对，然后包括说到南方的城市，火锅可能代表了四川这个省份，也可以代表重庆， 对吧？那个小霞姐那天来的不是就一句吆喝，就是点菜的时候就你 老妹儿 老妹儿、那个、 老妹儿点菜我可能现在说什么也不是重庆味儿，也不是上海味儿。 你这个为什么说什么方言都带着一股、 哎、昨天你跟我说上海话叫什么怎么说来的？ 上海爱屋。 上海爱屋。 上海爱屋、就是上海话，就是他们要这么表达，说上海话上海爱屋。 哎，感觉老白课堂要开课了。 我就不开课了，今天会有不少朋友比我专业、 哎、 毕竟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来自上海的听友吧。 对、昨天我们的连线听友不是来自于江苏的吗？是不是？ 对， 所以也希望唤醒啊，或者说能够让更多的听友在下班的时刻，如果愿意跟我们聊一聊听听歌的同时，也可以把一句话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四最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 对，刚才其实我在想说要不要连线一下我们上海的一些老友啊。对，就是 可以啊，领哎领哎，这个说对了吧？这次终于说对了吧？ 还是不对， 领哎领 领 领啊领啊领啊！ 你这三天之内发了三种音啊！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she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 This boy is electric. This b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sparkling like the universe connected.Night after night after night, this joy is electric. This j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circuiting through. I'm so happy that I'm alive. Happy I'm alive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cause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you're really someone.You got a high. You got,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 们说一句话啊，你们不要写的太简单了，否则我们这个互动就显得特别没有含金量。 嗯， 就是火锅四川，哎，好嘞，好，话题终结了。 没关系，这基本跳过了嘛，对吧？已经把重庆和四川省份带过了。 就是能不能有一句话，就是大概你有一个描述，哪怕是一句方言，或者说一句你的理解，我觉得这样，我们这期节目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些金光闪闪的这种可以被我们记忆的瞬间。有可能因为有些城市我们也没有去过，我不太了解。 哎，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哈！我看到子琪说的是你被挑呗，海水可凉，啥呀？海水可凉，这应该是哪儿？大连吗？ 为什么 海水可凉？ 什么方言从你嘴里念出来，就感觉是 我是方言洼地， 你是方言毁灭者。 我要握紧我的拳头， 加油，加油！ 全部都消失了，打个响指。 嗨，哎嗨，秦皇岛张惠妹， 待会儿我跟你讲秦皇岛话怎么说啊？ 哦，我还真是想讨教一下。哎、 好，欢迎大家把一句话来形容一座城市这个留言发送到974最王牌或者听听 FM 好 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 这儿看到一个朋友，应该是天津的，天津卫的啊，杰斯玛，是吧？ 杰斯娱乐最王牌呀！ 我是白杰。 我是戴毅， 到底会不会？ 我觉得我说对。 这是一个叫桂清的朋友在微信里面给我们留言，七元的还是七扁的？ 哦， 为什么我这个口音出来也不对？我想想看啊，这个应该是湖南话，但是这个 七元的不是 很难学。 湖南话， 我想想，我因为他，你看他说的不是长沙，是常德，湖南 常 德米粉， 常德米 粉，常德话和长沙话又不是很像。 嗯， 起源的还是起别？好吧，不学了，大概明白了。 不为难自己了，你先给自己稍后对话上海话留点空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可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吐三十一听。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前排， 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那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可以不要你。 如果能 get 到或者说能猜到为什么会放这首苏有伦的鸭子的朋友，就是他们想到说接下来要说到哪一位女生，猜到的朋友应该也都是笨死了吧，得至少的笨死了。 那我不敢答了，我只说这是 Tracy 苏慧伦的歌。哎， 那也是笨死了。 但是我猜 你居然知道苏慧伦，哎呀，你这个， 我跟你讲，前一段时间苏慧伦在小巨蛋的跨年演唱会，就是他们也是迎接新年嘛， 啊、哦，当然， 然后对，他穿了一身黄色的西装，帅极了，然后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他已经快50了，他好像已经50+了， 但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所以非常年轻，依然保持非常好的歌唱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女神我们特别欢迎。 是的，就我觉得二姐其实也是一样的， 别 看不出来， 别着吧，来不及了。 没有，就是我们，因为我说到高圆圆嘛，很多人的心中的女神呢， 就知道，就不用很多人， 什么虎扑连续多年都是排名第二，后来终于当了一次第一，然后也是所有的，不能说所有啊，很多很多的北京男孩，曾经或现在的心里的一个那个影子，他一直会在啊，常常吹牛都会说到说，哎呀，我哥以前的女朋友， 圆圆， 圆圆，有一个叫圆圆的啊，就说到这儿， 我们隔壁台有一个圆圆， 哎，好，这都牵过来了，说不定就在隔壁呢， 哎，真有可能， 此圆圆非彼圆圆啊， 高圆圆， 对，你可以像他那样吗？就是我想考一下，就是听一首歌的时候，我问你喜欢吗？你可以发出那个就像高圆那种声音， 就是用上海话说嗲吗？ 对，但是他是北京女孩那种嗲。 喜欢呀！ 啊！ 不行，这话筒出不来这个效果。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你在找找你感觉好吗？ 我们用的是嘉宾的话筒。 没事没事， 过两天等我用回这个副麦的时候，我再来好好的学一下哈。 不急不急不急啊！ 我们要说的是这个高圆圆有新剧上线了， 对，《完美伴侣》， 王牌文艺日历。 这个剧呢是昨天晚上开播的，高圆圆、张鲁一、王耀庆还有王真儿啊，都市情感剧。然后呢，高圆圆在微博晒了自己的照片，然后也为新作品啊也是在线打 call， 说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 对， 哎。剧名叫做完美伴侣，但是里面的几组家庭其实各有各的不完美。高圆圆跟张鲁一他们扮演一对女强男弱的夫妻俩。 对， 高圆圆演的是律师，就是那种即将会成为高级合伙人那一类的。然后呢，张鲁一演的是那种家庭主夫。 对， 就是为了让妻子让太太的工作能够节节高升，他放弃了工作，然后来照顾家庭和小孩。所以呢，除了几位主演之外呢，里面还有邬君梅、李乃文、郁恩泰、闫学晶，这都是戏骨啊。 是的， 嗯， 然后应该是有一些当代的婚姻的议题啊。 嗯 啊，大家其实都知道哈，我们这个喜欢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二姐有个特点是喜欢熬夜追剧，但是到了2022年呢，发现她对于追剧这件事情很挑剔， 嗯， 甚至放话出来说预告片不吸引人，我绝不入坑。那么因为看到高圆圆了，我想呢，可能作为女生看女生来讲的话，高圆圆应该不是二姐喜欢的女生的范围， 是我喜欢的，嗯，没问题，但不会成为竞争对手，所以放过了。 没考虑你们是竞争对手这事儿， 对对。是我不配呗？ 不是不是，你竞争的时候已经有了，你忘了吗？是玛丽、啊、 玛丽， 还有贾玲啊。 好嘞， 所以那个，我们就试试让你看一下他的预告片，看看你能不能入坑，好吗？ 那待会儿给我点时间吧，来听听这首周深演唱的里面的主题歌《你是我的城》，然后我去看一下预告片，看看我感不感兴趣，然后稍后再来分享一下，看看这部剧会不会增加我这样的一个受众，好不好 ？OST 的男神周深，《完美伴侣》演唱了 OST 主题曲《你是我的城》。 哎， 这样子的歌曲呢，因为有了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背景啊，就是大大小小的，有点这个。大城小事的感觉啊。 关了灯，空气很冷，这城市的轮廓清晰得很残忍。慌了神，人们后奔，这世界的大小还算不完整。而你会在哪里？为了什么狂奔？会光临我的梦吗？还该不该等？从你第一次敲我的门，让寂静有了声，让城市的冰冷突然有了温。回忆总是在不经意的见缝插针，赢了我笑，笑倔强的是你认了真，可醉了我的不是小酒后的黄昏，是每个醒来之后有你的清晨。你我他他都在寻找最最爱的人，身边那个被疏忽的守护神，最让人怀念的不是完美的人生，是有你陪我走过的青春。 好，看完了吗？ 看了一下几张动图 GIF 的图，我觉得我还是会追这部剧的。 动图看了有什么感觉？ 里面有台词啊，就是你凭什么拿走我的事业、 okay. 这是张鲁一对着这个剧中的高圆圆、就是肯定他们两个人因为平衡家庭和事业有了一些纷争。 嗯， 我首先我会对于就是感觉像圆圆这样的女生，如果镜头对着我，比如说对着我们的画面，然后她在流泪的话，我是很心疼的。就是我愿意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剧，因为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个大概这个年龄层段的很多人啊，都在工作和家庭当中去平衡，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很强的代入感。 那你还是很心善的一个人。如果高圆在我面前掉泪的话，我是不会心疼的。 然后你会把搂过去，对不对？ 不会 啊， 我不会让他心疼的。 哎呀！哎呀！哎呀！ 我说如果有演对手戏的话啊，好不好？不要误会我好吗？我不是那样的人，你看我有朋友作证，我就从来不是那样的人。 我要众筹一下，希望你可以跟他演个对手戏。 我不要啊！好了，现在我们来这个接个电话啊，这个电话那一头的声音是谁呢？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爱情神话》啊？今天我们其实这两天，我的搭档就是时常在节目里面跟我秀他的上海话。 白老师， 我想说， 嘎好。 我先说你这个“白老师”这三个字就很不标准吧，对不对？我们请对面这个朋友来说一下，他的这个“白老师”这三个字标准吗？ Hello， 你好。 Hello， 北京的听众们，大家好。那个，白洁，你好 啊，就是 啊，你在北京还是叫白洁吗？ 我在北京不叫白洁，叫什么？叫洁白吗？ 白老师， 白 老师， 弄好， 白老师， 哎呀呀，老想弄啊， 弄好 啊，老想我啊，大家好。 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话筒这一边对面的这个声音呢，是我上海的一个老朋友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对，来自上海电台动感101的啊。 David，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他是我当时去上海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在工作了。这么说会不会显得你很老啊？就是 还行吧， 就是一个， 反正你也工作没多少年嘛。 对，我们都18岁，就十几岁就入行了，到现在也没多少年啊。 可见音乐 DJ 的声音是可以骗人的。 对，他是其实哎。 就是你们声音完全听不出来， 年纪 感觉像，感觉像90后、00后也是可以相信的。 他真的 差不多，差不多，我们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差别，就那样，哎，完全正确。 所以我发现我的朋友都是一个路子， 对， 啊、就是大家 没事，就有空啊，白老师啊，你带你的那个搭档到上海来看一下，看活人差不多，没什么。 对，他长得特别像。 跟 David 介绍一下，我是小戴。 哦，小戴。 哦，你好，小戴，你好。 戴。然后这个 叫戴的啊。 对 ，David 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去上海，他是前辈嘛，然后也教我一些很多东西。然后后来呢，我们变成特别好的朋友。他带我在上海玩什么的，就是我很多就对于这个城市的那个这种烟火气的认知，就是来自于 David 啊。 然后我就觉得 是不是这些都不重要，对不对？ 不重 要，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主题什么是要证明你跟高圆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我刚才听了一半。 问什么事啊？对，你听了 我啊，不是要我来证明什么的吗？ 对哦，就不用证明这个高圆圆啊，高圆圆她这个 啊， 对， 我们祝她新戏这个， 对，赵又廷有没有在听 啊？是啊， 我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 收视长虹。 我跟你说，因为在上海这好多年吧，几年其实也没有提过高圆的名字，为什么？对，其实上海一个好漂亮的姑娘也很多，对吧？是这样啊，但是我都不太认识，不熟啊。这个，咱们今天这个聊偏了，我们聊点节目的主题好不好？ 好，因为我们 所以主题到底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看了《爱情神话》之后，对这个上海这座城市，我总担心我们两个人聊得不够准确，所以邀请上海的同行跟我们讲一讲。 对，聊上海这个城市吧，因为其实上海和北京啊，这两个城市离很远啊，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有很多地方 没有离得非常近 啊，对， 心非常近。 对，我们心在一起。那其实，哎，我就觉得说，哎，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活的方式啊，其实和北京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我先要问一下那个两位，戴戴和那个白老师啊，你们都看过了吗？这个电影 看过了，我 看过了，对吧？ 我看你发朋友圈，你说那个什么进老屋啊，对，你们叫老屋的，对吧？这个老屋，我觉得你跟他有点像啊。 哦，是吗？ 先不说结局啊，就是说这个感觉啊。 就是，首先一点啊，那个这个电影啊，当然我也看过，我希望就是但这个电影是个纯上海话的电影。 对，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纯沪语的电影。如果你真的听不了或者接受不了或者就听不懂什么，你还是好好看字幕。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最好抓一个身边的上海人过去一起看，有人帮你解释一下，这个会好一点。因为它特别，它首先啊，它是不是一个那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上海知识面的？它是一个上海比较早期的，或者是传统上海生活的一个片子，介绍一个非常它所涉及的街道，都大概就不出2公里， 有个永是叫什么什么路啊？ 就是我们所涉及的是就。其实上海的道路也很小，我这么解释吧，它几乎就在一个胡同里面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哦，就是那一片儿，北京话就是那一片儿 啊，就那一片儿，就可能就涉及的片儿警也就一个警署的那个管理范畴， 他们叫弄堂嘛，对吧？ 但那一片儿， 对 咖啡呀、啊，文艺气息啊，感觉很浓的。 他们其实、 哦、那确实 很多，其实有街道小街道啊，就是那种小路什么都路边有咖啡厅的， 嗯、 是这样吧？ 对，上海现在就是你知道上海的便利店很多吧？ 啊、这个知 就是上海就是、 哦、你这个话 走几步一个便利店，走几步一个便利店 啊， 上海现在是走几步一个咖啡馆。啊，对对，就据什么什么最近有个什么数据，什么上海是现在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一个城市，对吧？所以就是什么喝喝咖啡啊，哎。这个剧里面我不知道算不算剧透啊，这个里面剧里面就是鞋匠都是手磨咖啡的。 看到了看到了，还好还好，不算剧透、嗯、就是一些 跟你聊的都是、嗯、对，跟你聊的都是很深透的一些什么艺术啊什么这个什么文学啊这个、所以我们当时看的也很惊讶，说嗯这个街区真的就它只是一个很短的很小的一个街区的一些、嗯、大家朋友间的故事，我觉得我不太敢在你那个北京那么红的节目里面说啊，就是可能有些人还没看，对吧？对吧？万一人家对吧？这个不太好。 没事没事，回头我在101连线的时候我来说。 啊， 我觉得可能上海的朋友看的会比较多，这部电影应该已经看过了。 那是因为上海的这首先听得懂上海话嘛，而且上海现在是这样的。你去上海的电影院看，你会发觉你身边坐的都是稍微有一定的这个生活经历的，年纪有一定长的人都在你身边看、 哦、 然后他们很有感触，你知道吗？ 对，因为他整个全都是上海话的沪语的这样的。 而且之前有很多的影评人也说这部电影都是需要有一点年纪感的人、嗯、生活阅历的人去看会更能够参透其中的那个意境。 而且是要有上海的，就是一些比如说 嗯， 团以内的人、哦、可能他在有这样生活经验的，不管你是来自各地的还是上海土生土长的、 嗯嗯、 你还真的得生活在上海的二环以内啊，就上海的就是那个 那一片 非常小的一个街区的才能体会到那个生活，不然的话你接触不到，你也就只能看看。但是一旦你在那儿生活过，你在那边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你住在那种就是小弄堂的小楼里面啊，跟邻居这么有沟通啊，吃饭啊，甚至你就是有人帮你一个什么看个孩子啊什么的，这种事儿，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都经历过。 哎、没事，回头我们也期待一下贫嘴张大民拍一个这个电影版，也是那个一片的事儿。哎，我就 胡同里一样， 对， 胡同里都一样。 我就时间的关系啊，时间的关系就不给你时间爆我的料了，我就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 David 经常有时候到北京来啊，他两个城市其实都有一些就是一些经历，他其实也很喜欢北京，他给我讲过他有时候 非常喜欢。 对， 嗯、 那你这样吧，你来说一个你喜欢北京的理由，你再向北京的朋友来介绍一个他们可以去爱上上海的一个理由，或者是 就是 嗯， 北京的，就是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北京的那种胡同氛围， 嗯， 就是我记忆中啊，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我特别记忆中的就是胡同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就是婆婆家或者谁家，就是门开着，然后门口放着一个什么炉子，上面放着一个盘子，上面有那个串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串儿，你知道我在说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吗？就是一个铁盘子，上面就放了一串串的串儿，上面就是那个东西是我们在上海的火，不是，那就叫串儿。那应该不叫麻辣烫吧？ 应该不是麻辣烫。 那个东西就是一直在我到处找这个东西吃就找不到。 对， 现在就是。像那个这个爱情神话这个故事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就是老上海的传统的上海的一些弄堂里面的故事， 对， 就是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个都是在记忆中，你可能要去找去挖掘才能找到这样的东西。 嗯， 那你来推荐一个，就是大家有可能会爱上北京的朋友，就是去看爱情神话这部电影的理由，或者是、就是、 去想去上海走一走看看，找找弄堂生活的理由。 一个理由是什么？ 去上海还需要理由吗？ 对， 你关键你在问一个上海人， 怎么当然要去外滩走一走，是不是？ 但他应该不会推荐你去外滩，就是你会 是 首先，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带着你，不认识啊，你带他会去哪儿？嗯，首先 上海现在。 确实啊，就是爱情神话里面描述的这几条街道，你就去走一走，什么都别干，就去走一走，你就会觉得不一样。这真正的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就像我们在那个北京，我就会去那些胡同里面走一走，看看真正的就是胡同里面的人怎么生活什么的。上海也一样，去这些道路，你就去走一走就好了。 就是说，去感受一下当代上海的风情画，是不是？ 是。 好，最后来教他说两句上海话吧。 快教我！ 你这个上海话这两天说的已经…… 我前两天学了一个“巴拉斯马香嘎好”，不知道对不对？ 你这个也太怪了吧，说的。 那应该怎么说 ，David？ 怎么说？ 好，这样这样。首先啊，这个电影里也是个白老师。 哎， 巴拉斯， 巴拉斯，搞糊涂。 巴老斯，你要说他马香，这个马香，这个长相好不好看呢？这个是真是假，这个东西已经很难辩驳了。但是我可以背着良心说一下， 背着良心说一下， 背着良心说一下，叫巴老斯马香假鸡好。 假鸡好， 特别好， 特别好， 是吧？ 对。 那我肯定说白老师当年卖相真的相当好。 能把当年两个字去掉吗？他的记忆里还是我没有被岁月磨砺过的样子。 对，我08年认识他，确实卖相好。 啊，老欢喜侬啊，对吧？ 好的，也欢迎大家到上海来啊，也是欢迎大家看这个上海的电影，也欢迎大家到上海来。 谢谢 David， 谢谢来自上海动感一零的我们的老同事，我的老朋友 David 啊，期待相聚，拜拜喽， 拜拜。 我们来一个考试啊，或者说刚才聊了这么长时间，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聊得有点久了啊，语言量有点大啊，就是有这个说到这个上海这座城市算是一个双城记忆，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讨论，就是用一句话简单的话术来形容一下你心中的一座城市啊，或者让我们可以猜得到，就是去有一个很深印象的这么一句话， 是 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王牌，或者说呢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讨论。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刚才这个 David 啊，他其实很多的称号今天不多介绍了。 David 刚才提到的这个马香啊是什么意思，翻译成普通话是什么意思？ 马香 什么意思？ 哎，他刚才就又忘了怎么特别好的那句话怎么说。 嘎七好，马香什么意思啊？然后加上你的手机号，可以发送至我们的974最王牌。 哎，稍后我们会在6点钟连线一位听友哈，希望欢欢乐乐的对话也能够带给很多人一种对于另外一座城市的一些怀念和思考。 就是匆匆忙忙的把 David 的这个连线结束之后，我发现我又是在脑门出汗。就 但你夸他很多啊，你说他后备箱里面井井有条，然后会准备红酒， 他真的特别精致的一个上海 男人，气泡水， 对，然后气泡水、以及你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他的后备箱、然后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对。还有就得提一提他改变了我对于上海人的印象，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去上海之前，我觉得首先咱们就说一件事儿，我觉得上海人喝酒，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推杯换盏的那个感觉会点到为止。确实在那一座城市喝酒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个我们应酬或社交的一个常态化，就是我一定得办成一事儿去给你喝酒。但是呢 David 让我改变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酒量很好的上海人， 等于你输给了他。 这个事儿就不提了。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为冬奥健儿加油。 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里的冬奥科技。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本期节目我们来通过虚拟歌手洛天依的歌曲 Time to Shine， 感受 5G 技术是如何闪耀在冬奥会上的。比如将通过 5G 加增强现实 AR 提供活动信息播报和查询等服务，推出 5G 加 8K 超高清赛事转播，所有冬奥场馆和连接场馆道路不仅实现了 5G 信号覆盖，就连此前没有任何信号的延庆小海坨山，随着31个站点的建成，已全量开通3、4、5G 信号。京张高铁也成为了全球首条 5G 全覆盖的高铁线路。 5G 也让元宇宙概念下的虚拟人物登上了冬奥舞台。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我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优秀音乐作品推荐人洛天依。虚拟歌手的跨次元参与，不但体现了全员参与冬奥的理念，也体现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开放。 在科技奥运的愿景引领下，未来人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环节或者场景会有像洛天依一样的虚拟人物出现和参与呢？ 科技无边界，未来任何的生活场景都可能会有虚拟人物的参与吧。我也非常期待那一天呢，让我们用歌声为冬奥健儿加油。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九七四一起倒数跨年，5、4、3、2、1，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细纹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2022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

思念是一种病。今天这个版本，之前我们也推荐过是薄荷绿乐队的一个更加轻快的版本。 哎，前面我们也测评了容祖儿翻唱的粤语的歌曲《约定》，你看，就是因为熟悉的旋律在大家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少人都愿意重新的演绎一些老歌，用新的编曲、新的感觉去唤醒一些曾经的记忆。 对啊，那天我们不是听那个思萌做那个片花，里面有一句话很经典的一个文案，是吧？虽然我们这一年听了不少的新歌，但是我们依然是会从老歌一首老歌当中得到安慰。 哎，是这样的，有种治愈和被爱的感受。 好，现在我们正在试着把电话打出去给另外一个今天答对我们题的朋友啊，也看他今天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挑战。 你刚刚说另外一个，就证明我们前一个电话呢被拒绝了，因为他在开车。 没有，我说的是除了 Day 之外另一个朋友。 没关系啊，我们也想说，因为能感受到大家通过回复电话号码和答案是想来参与我们互动的，但是也是因为时间不凑巧嘛，大部分人是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够再度被连线的听友们啊，能够把车停靠在路边，找一个安全的时刻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OK，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个朋友，他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接电话了啊，正在试着接通啊。 你刚才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对不对？一个是通过我们连线上海动感101的 David， 然后呢也算是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友们出了一个题。 对， 马香是什么意思？ 是的，然后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戴毅老说上海话，我们就说，哎，你说的什么生煎包什么这种，就我觉得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没说生煎包， 什么包括就是我提到那个我想吃那个就是镇定鸡啊，那个三黄鸡、啊、 三黄鸡， 然后就有人发图片给我们、嗯、说你能不能说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我再说一个，我估计，但是还发现今天看那个电影发里面也有提到了，就是把骨年糕， 把骨年糕，年糕是吗？ 排骨年糕 哦， 它是那个就是，一块这种长的长形的那个年糕，长形的 在底下是不是 糯？然后上面就放了一块像、啊、他们那个排骨大排、哦、炸的那种酥的一点， 请问 它是脆的， 它是以咸为口还是 咸口 的？咸口 咸口甜口都有 哦， 咸甜口吧。 好，我们邀请这位听友进场。你好 ，Hello。 你好，白杰。你好，大毅。 嗨，江 江贝， 江贝。 对，江贝，你好。 好，嗨嗨。嗨贝贝你好啊，然后你现在是在哪儿听节目呀？ 刚刚下班，然后在车上给公众号发了一个消息，挺好 听了。OK， 好，太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因为你已经答对了正确答案。这个马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样子、外貌，马香老好了。 哎，你是 上海人？ 你为什么上海话说这么好？你是上海人吗？ 俺老板是上海人。 But 那是哪人呢？ 急得我英文都出来了。那你为什么会上海话说的 还挺溜的？就是、 对，我觉得还挺正宗的。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上海待了7个月， 你看、哦、 待了7个月就说这么好啊？ 也有双城生活的记忆。 我这个待了4年都没说好。你待了7个月 就说好了。这么一看，你的语言学习能力还不如江贝。 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原有的语言体系 太 强大 了，又是山西又是北京啊。 对啊，然后你那个就之前我们还看到一个朋友，他说他是上海媳妇儿 啊、哦， 对， 老公是上海人， 对，就这种也其实挺容易学的。好了，话不多说，贝贝，我们先来 答题 好吧？ 嗯 啊，准备好了吧？ 谢谢， 开始， 准备好了。 好， 哎，稍等啊， 嗯， 马上我们开始了今天的这个答题的环节， 三道题 ，Go Go。第一题，哎，一下子忘了怎么唱了。 让软弱的我们 懂 得， 嗯嗯。 A 残忍 ，B 坚强，周华健。哎，一唱就知道，很快就能对上号了，是不是？ 因为这个歌可能太熟了啊。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 狠狠面对。行了，先别那么狠了，咱们得先问完题啊。来， 好，第一题答对了。第二道题是吉克隽逸的一首歌，我要你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多么的重要。 A 爱， B 梦，请选择。嗯 嗯，这个有点超出知识范围了、 嗯、 选 B 吧， 选 B 哈、 啊、梦 梦是多么重要， 是不是梦？厉害啦， 蒙对了。 怎么就蒙 对 了？ 我觉得吉克隽逸可能不是很走寻常路的那种吧。 对， 哎，他有分析能力啊， 他有分析能力。 第三题、 哎、 最后题了。 好、嗯、又不会唱了。我看着你的脸，轻什么着和弦？开始轻刷着和弦还是轻扫着和弦？ 周杰伦手写的从前。哎，想想周董写词会怎么写。 嗯 啊，这个词 是刷着和弦还是扫着和弦？ 我看着 刷着和弦吧， 刷着和弦。 哎，他今天都是一个逆向思维啊。 我看着你的脸，请刷着和弦。 太厉害了！ 非常痛快，三道题一通关，通关到底。 哎呀，这个。用上海话怎么说来着？老不对，这个就不能说领 了。老领了， 不对，哎，老领 老几公， 应该是老几公。哎，你看他还是会老几公，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啊、哦。老几公好厉害、 啊，厉害了， 哦、厉害了，小江，哦， 可以，可以，可以啊。 你 这个他也是有双城记忆的人。 冥冥之中，就是今天要连线他，然后听他讲述一段七个月在上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描述感。 七个月就学这么好的上海话， 我 这是每天不上班也不干嘛，就天天在那学。 哎，他喜欢啊，说明他这个内心当中是喜欢的，所以他接受能力很快， 是厉害的。 对，上海话还有粤语都很喜欢。 哦、粤语你也会说吗？那你说两句我听听。我们真的有很多广，也有很多广东的听友。 哎，嗯， 广东的， 嗯 啊， 你家系边度啊？ 点解我头发咁油嘅？ 哦，我听不懂， 标准，听不懂就是标准是吗？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油？ 哦、那我也学来一句， 嗯， 你头发油怎么说？ 点解我头发咁油嘅？ 哦，我头发油嘅，但是我是小太阳， 又是小太阳，好，特别谢谢小 江， 哎，特别谢谢小江， 好，行了，好、嗯，谢谢你啊，带来了欢乐的 小江，对，特别开心这个连线， 谢谢，谢谢，今天还挺走运的， okay. 我觉得就是我刚开车的时候就感觉可能会给我打电话， 哎，大家怎么都有这么强烈的一种心理暗示感啊？ 就是你有那个想法，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跟你们说一次话的时候、 所以你那个电波已经被我们接收到了，所以我们就选了你，真的好巧，因为第一个电话没有接通、 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啊！ 哎、 也谢谢你、然后接下来有一段祝福要送上，好不好， 然后并且有一首歌，看看你想听哪一首，有周华健的忘忧草，有吉克隽逸即刻出发，以及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 选哪首？ 选一个大家熟悉点的吧，忘忧草吧。 好的， 哎，我猜也是。 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没有烦恼啊，当然虽然不太可能的，少一些烦恼，多些快乐，好吗？ 嗯、对、 啊， 希望这个烦恼可以快速的过去哈、啊，让更多的开心的事情记在我们的心里，把更多的储存空间留给快乐。 对，那贝贝，你要说点什么吗？或者你要送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吗？ 嗯， 有没有？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平安顺利。然后疫情早日过去吧，像网上说的那样，是疫情之前的最后一个寒冬吧。 好， 特别好，谢谢你，谢谢你啊！然后祝福你哦，然后这一年也能够一切皆如所愿，好吗？ 嘎好， 谢谢， 嘎好， 你这个嘎好好尬。 拜拜，小江，拜拜， 拜拜，小江。 好的，这位， 再位， 新年快乐！ 打开收音机，以为是这个连线是来自于上海电台的。拜拜， 不舍 得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永远没有分。 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愁，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会得到治愈温暖，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想要流泪的冲动啊，这就是听这首《忘忧草》会带来的感觉。 对， 但是当有了《西红柿首富》那部电影之后，一切都变了。 你不要把这个画面强行带入哈，我本来还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那种特别抚慰人心、能够遮风避雨的民谣里面，一下子被你这么一说，画风完全都变了。 不是，你要坚强啊，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好吗？ 确实， 对自己要狠一点。 新的一年我们把狠留给别人好不好，就像你戳我一样，不行我要戳回去。 啊，好嘞好嘞， 是吧， 收到了收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两期节目呢，我们可能涉及到的这部电影稍多啊，因为其实最近电影有很多，包括我们提到的爱情电影，包括呢之前我们也测评过了《雄狮少年》啊、然后还有《穿过寒冬拥抱你》，最近呢可能还陆续会有一些电影的作品啊，我们不是说每一部电影都要去做一个很细致的这种解析啊，当然碰到一些我们自己看了刚好有感触我觉得还不错的啊，我们就会推荐给大家。包括今天说的这一部电影，虽然它有一些城市的这种文化的差异，但是你会觉得很新鲜啊。所以之前我担心说电影在北京水土不服，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是有一点，电影院里面的人比我想象当中要少很多， 而且身边也会有一些人有两种评价吧，有的人会觉得感觉看的有点代入感有点差，可能语言就是第一关难倒了，要看字幕，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还挺津津有味的，是吧？有人这个有一些电影是在这个贺岁档或者在这种元旦档期上线，就有一些撤出春节档的，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聊这一部是由沈腾、艾伦等主演的开心麻花春节档电影《超能一家人》，原本是定档在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的。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影片的官方微博临时发布了致歉信，就是说大概那意思吧，就是我们撤出春节档，改期再上映了。 但是如果喜欢沈腾的朋友别急啊，因为大年初一还是可以看到他那张大脸。 毕竟是长在全国人民的这个笑点上的一张脸，那不白长的。 对，刘昊然、沈腾演的这个《四海》，韩寒执导的韩寒一直在春节档可以有不错的成绩，不知道这部怎样。1月9号呢，还有他们的一个网综啊，是吧？ 麻花的网团综，麻花特开心，也将会在优酷的视频上线。这个第一期节目当中，还有很多人喜欢的大秘密杨幂。 王牌文艺日历。 杨幂，杨幂是谁？ 你现在只有圆圆，我知道。这个梗又回来了，从5点档又跟6点档衔接了。 没有，反正我们只是做推荐啊。至于大家关注的点呢，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们喜欢就去看看，好吧？ 好，我以为接下来有达文西乐队瑶瑶又出来了。 瑶瑶已经出现频率太高了。我们把一首歌啊送给大家，这是郭靖，《我非独自生活》。 要被我包围我，我多宠。是说 来自郭靖，我非独自生活。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一个人生活，但是呢，他不是你独自生活，他会有很多陪伴的事情啊，人啊， 就生活 的宠物啊，对， 很精彩，对不 对？ 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起来我是一个人，感觉我好像是形单影只，但其实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相当的丰富多彩，这样的就是非独自生活。 今天聊的双城印象，或者说你心中的一个现在我们所在北京之外的另一个城市的印记，一句话形容。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些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好，欢迎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 天子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的一抹烟早，是非论断后人道。荆州川江两岸，笑看山河绕，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西北东南人间风波不少呀，平常心看待才好，谁负谁胜谁能一眼明了，浮云世事最难料。春夏秋冬 前两天刚刚测评过的新歌，来自好妹妹的一首翻唱《谈笑一生》。 对，当时翻唱是江淑娜，在戏说乾隆当中春喜。 啊，春喜 这个小丫头啊，小丫鬟。 春喜， 对， 对，不是春丽，也不是春晓，春喜，对。 春晓姐姐一会儿从隔壁过来了。 水天子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的一抹烟早，是非论断后人道。荆州川江两岸，笑看山河绕，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变得越来越客气，彬彬有礼。也许不知不觉，我们再也不联系。也许一开始就注定要分开，很无奈。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出来，很伤害。虽然我们依然爱着对方，可以两败俱伤。你是否恨过那个相遇的地方？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陪你爱过每一个寒冷的夜，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有一天我们又在这里相遇，别忘了我曾在这里说过我爱你。也许那时候我们已经苍老，两鬓斑白，亲吻你的勇气还在不在？每当这个城市有灯火阑珊，像星光满天，我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但没有任何杂念。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陪你爱过每一个寒冷的夜，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来生还能再遇见你，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 这样的音乐呢，就不太适合上海啊，就一定适合像北京啊这样的城市，它是一个特别适合的 BGM， 就是容易出现一部啊、你脑海当中会想到的情感大片儿那个结尾，或者是当中的一个片段的时候， 就北方的城市的爱恨情仇都可以在这样的一首歌里面呈现吧。 对， 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当中你游走了很多年。那我想想，郝云其实也不是北京的， 但是他 家是郑州的， 他是在北京长大或者说生活了很多年吧，所以他其实对于这座城市会有很多很多的理解、对， 是就是小时候应该说应该有胡辣汤的印记，然后又有着炸酱面的味道。 那说到这儿说了半天，我们今天这个双城记忆轮到二姐了，来说一说你的记忆吧。 我的记忆啊， 对，或者说你咱说吧，就说这个方言、你刚才一直说要教我们一句秦皇岛的这个方言，有点代表性的一句话来说一句、就怎么就能够 一听这话就知道说我们到了秦皇岛。 其实我离开家很多年，我想了想，其实是那个音调，就是它那个往上扬的一个尾音儿，特别能够代表在秦皇岛地区的本土土话的一种味道。 好，那就一句话翻译一下吧。 嗯， 北戴河去不去？ 北戴河去不去呀？ 去不去？那个唐 就对，有点 唐山的， 有点靠近唐山的口音。 啊这个、 对， okay, okay. 所以我当时就是也是，我想我工作第一二年的时候，那会儿也咱们同事就问说，哎，你家哪儿的？我说河北哪儿的哪儿的。那你会不会那儿的话？我突然就愣住了，我说我好像不会说。 OK。 于是乎这两年回家的时候，我就多听了听本地人在点菜呀、啊。门口聊天啊，邻里邻居说话对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音调是最后一个尾音是要往上扬的，就是你走不走啊？你吃不吃了呀？ 这个调， 哎， 就 往上扬一下。 就像那个，你比如说艾科说那个西北的口音，比如那个 张嘎怂 那个， 嗯， 放哈， 它 是往下掉的那个 音。对，它有一个类似于像尾坠的一个，人家有的是字音，它这可能是一个语调。 啊，我其实很期待，比如说一句话，它是有那样的一个特质的。或者比较标志性的那一句话，我觉得你可以再想想，或者说大家如果待会儿有一些留言，我们可以和大家互动一下，好不好？ 我想到了一个不是我的家乡的方言，但是我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读大学的时候在长春，然后就发现东北同学会经常说的时候，没事可别出去溜达，嘎嘎冷， 嘎嘎，哇， 嘎嘎冷。 所以说，如果一个女生她半夜出去就是冻着了，那就是 Lady Gaga。 Lady Gaga 也冷回来了，好冷啊这个梗。 我们来看看热点的、热乎点的演出啊，《图兰朵》作为普契尼最令人熟知的歌剧。剧中今晚无人入睡的唱段呢，也是耳熟能详的啊，这样的旋律啊。 嗯， 1月18号到23号呢，《图兰朵》这是时隔多年，两年吧， 嗯， 再度热演。 对，经典的剧目嘛，很多人都会很想去感受一下。那这一次呢，沈娜、韩鹏、莫华伦、妖红、周晓玲、关智晶、严思南等歌唱家将会联袂演出，实力唱响这部历久弥新的剧作。所以感兴趣的话，请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好嘞。待会儿我们接着聊，先聊的是你的一句话可以形容的一个城市啊，双城记忆等等等等。然后呢，也有朋友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聊啊？这个因为确实有不少的留言，对吧？ 有人说到了铁狮子，沧州。 哦，沧州。 我先想到是 武术之乡吧。 我先想到的是老白干，后来一想不对，那是衡水的。 对对，度数突然一下上去了啊！咱们先等会儿啊，听一首歌回来再聊。 Hold on, little girl， 又来了啊。 Show me what is done.Twist the both of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show you.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Deep inside, I hope you feel it too. Feel it too. Waited on the line of I waited on the line. Yeah, just to be the next to. Just to be the next 首经典的作品啊，甚至有时候你忘记他的名字，总是想跟着开头一句大喊一嗓子 Let it go。 这首歌就叫做 Be with you， 这是 Westlife 的一个翻唱版。好了，今天我们要打破的次元壁啊，在此时此刻要一起听一首也是最近的短视频的这个热门的 BGM 啊，不知道今天的这首歌大家会不会喜欢。稍后呢别忘了还有一些留言可以继续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啊，以及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畅聊。 娱乐最王牌，打破次元壁， 打破次元壁。 哎呀，这一嗓子精神了啊！ 这个甜度给几个加号？不过这个在次元壁那一端的很多的好音乐，还是值得我们在这个板块推荐给大家的。 是的，今天的这个热门的 BGM 是邓典的一首歌，叫《神魂颠倒》。 哎，这名儿多好呀，感觉有点像那个李宗盛的一首歌。鬼迷心窍 啊，对，人是神魂颠倒。哎啊，这个邓典是谁呢？他其实是2018年的一个节目啊，《明日之子》，当时的全国总决赛第四名。嗯，标志性的造型呢，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就是能记得住，他是有个一头长发，然后呢又梳成细碎的那种脏辫。 对，脏辫给人感觉很酷又有型嘛。据说从小是把这个权志龙当做自己的偶像的，然后各种服装和造型都很能够轻易的拿捏好。 对啊，好吧，说到这首歌，你会发现，其实，在短视频里面有很多歌莫名其妙的单曲，然后就奇奇怪怪的走红了。但这首歌不一样，它不像有些歌有那种套路。上来先唱几句啊什么的，编曲的层次比较饱满啊，就是 不落俗套呗。 对对对，但是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洗脑的这种旋律吧，节奏吧。 也就是说俗还是俗的有自己的格调的，一看或者一听就是专业的唱片公司打造的一种单曲啊，一看哎背后的公司哦，索尼音乐 Sony Music 啊，好吧，反正这是那种你可以趁着这个 BGM 来耍个帅的音乐、啊、 这不就是小哥哥小姐姐们特别喜欢的节奏吗？耍帅 BGM。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白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白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Just give me key。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give me keys， 眼冒金星。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粉红色的 sexy 让眼球绽放，拉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听到天花板放电视音乐。 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粉红色的 sexy 让眼球绽放，拉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听到天花板放电视音乐。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白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白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Just give me peace。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对你神魂颠倒，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give me peace。 眼冒金星， 神魂颠倒。 释放了一种耍帅的节奏和信息。 今天我们听这样的 BGM 呢，然后可以想一想，你可能曾经住过的啊，经历过的啊，一个城市，一座城市，有没有一句话是可以啊，突然一下很 很有印象的或者很深刻的去影响别人的。 嗯， 东北话就不用说了，你就基本上比如说你一屋子一宿舍啊，有一个东北人，然后四年以后你发现大家都是东北人， 是这样， 都是东北味儿， 没错。 我觉得包括这个台湾啊，这台北话也是这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就一听这你这 这 个样子不太像， 哦，这个有点串啊，互相串了，啊， 感觉好像从香港，哎，澳门也走了一圈。 哎，反正就是一路走来，这个口音啊也是南北莫辨啊，是吧？然后呢，大家就是都在一句话，有人其实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只用诗代替了，对吧？什么淡妆浓抹总相宜啊，这一听这就知道是杭州啊。 嗯，还有人说了冰城夏都哈尔滨 啊，哦，哈尔滨， 哎，这穿着跨栏背心蹲门口吃炸酱面是哪儿？我特想知道，待会儿问问只好空白。 这不就是北京吗？ 夏天的北京， 对啊， 对吧？ 啊， 那那这应该是分季节的， 还有 能代表整个的北京。 对，喵喵喵，就是一俩字儿，打葱， 打葱，闪懂。 对，大饼卷一切是吧， 哎？有两个听友，一个是暖阳，还有我们在微信平台上面也有个听友提到的是爽爽的贵阳。哎，是不是说贵州啊？ 也吃辣，他就吃辣也特狠， 哦。我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天气会觉得说四季当中有一些季节会特别的爽朗，特别的凉快，所以特别邀请大家夏天会去贵阳啊，去贵州啊避暑。 嗯嗯。然后我来说一句吧，就是爱比亚加威亚。 知道了。 为什么我说的这个闽南语这么奇怪？ 爱比亚， 我教你一句啊，我教你一句，我算是学的还相对比较标准的闽南语。 嗯。 就是说早点睡早点起，这是我会的，先不知道教过你没有， 嗯，没有。 卡扎困卡扎起，卡扎困卡扎起， 这个不太准吧。 早早 啊 啊， 我 怎么就不准了？ 我想一想啊，我真有宝岛台湾的朋友， 没有啊。 早睡早起， 哦， 啊，对啊， 早睡早起身体好，打个号。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你好我好伊玛好，我想爱大家好。 我，说对不起什么？拍戏是吧？拍戏啦， 拍戏， 拍戏。 来哟，乡亲甲父老，我怕路你拢过。我陪你入戏讲，你心情若是真爽，我陪你朗诵心体。 你知道，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同学， 嗯， 啊，同宿舍的，他是福建人 啊， 哦，福建人，他是对，他是 福建的， 对他们家就是，他就说闽南语 啊， 哦，然后就有的时候，然后他后来有一个表弟什么的，然后也是跟他考上那同一所，跟我们考上那同一所学校， 那他们俩肯定说方言了， 对，因为本来就是少嘛，这个福建的同学， 嗯， 所以两个人老聚一块儿，经常呢就是我们还在午休什么的，就是还下了课回来可能休息一会儿，就听见门外响起清脆的敲门声， 嗯， 伴着敲门声呢，就是有一句特别标准的那个闽南的方言， 嗯， 假崩假崩假崩， 吃饭吃饭吃饭， 哎，假崩假崩假崩 假崩， 说谁假崩啊？我说这假崩。好了好了，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方言只是我们今天话题的一条线儿。 没错，嗯，因为其实用一句话来形容一座城市，有的人会用食物来代替，有的人会用地标来代替， 是， 也有人会用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语言来代替。 你比如说食物吧，嗯，我就吃过他们那个，就是当时去，好，但是我去的是福州啊，录节目他吃了一个就是福建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你要去台北吗？ 没有，台北也去过。 对啊， 我先说福建， 哦， 那个美食我觉得你不一定能接受。 嗯， 就是他给你，就是端上了一盘就那种像肉皮冻似的东西，然后 我就是吃了，他让我吃，说猜这是用什么做的。我说这肉皮冻呢，这当然知道了。 哦，北方人也吃啊。 吃啊，吃完以后，然后就是当时就是人家告诉我说这是用虫子做的，叫竹笋冻。 竹笋冻。 竹笋冻，你看。 竹笋吧，我还能享受一下。 肉干吃完以后，告诉我这什么肉，我不知道。 蚂蚱肉。 不对，呀，蚂蚱，说是老鼠干儿。啊。不行， 我还是去吃我的蚵仔煎好了。 哎呦，我说， 缓缓神。 为了逃开这个福建的这个困扰，我决定去趟广东， 吃点什么超沙不是叉烧和烧腊。 他们吃的也挺多的啊。然后呢，这首歌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广州特别有名的歌手啊，叫东山少爷。 东山少爷， 对，他唱的歌全都是广州本地的生活，比如这首叫《舟楫路晨光》，如果是生活在广州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这是哪儿了。 空气中大木释出暗香，三炷香凝望青烟摇亮，梁上瓦片在晨光中掩碎晚风霜，冬柱上那边单的信箱。拉开早已斑驳的烫笼门，门外那间拉长小档，粥粉多够香。推角上的窗，鸡蛋花开小鸟唱，凌晨那段风雨雷，花散落地，人来华美一上，天气或会变，家的温馨不会变，神是离别何时归家，亦可想妈妈留的珠簪布雪衣。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城市的记忆呢，它如果说相对更立体的话，它应该是你在某一条街做了某一件事儿，吃了某种东西，它就会是一个很立体的感受了。比如说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在上海的那条街叫什么来着，我叫威海路，对， 不是田子坊吗？ 不是田子坊，就当时有一条街，也是一条街都是好吃的，然后吃那个小杨生煎，对，就那个感觉。 这就好比我当年来北京，在这个小吃一条街王府井附近还吃到炸蚂蚱。 这能不能不提蚂蚱？ 我知道最近早前给你起的叫白蚂蚱。 是当时说这个对吧，你比如说在广州人讲叫吃早茶啊，在比如说在诸暨路啊，在那个路那条路上，他们还有一条路北京路啊，也是很繁华。 那上海的话，他们其实也不是用喝，用吃，是不是掐？ 对， 掐老酒， 掐老酒啊，对啊， 老鸭酥， 就是那个感觉就很立体了，对吧？还记得哪条路？都说来听听。 不记得。 对， 真的就去了田子坊，也是当时转的挺晕的。 比如说，你说去南京啊，说晚上咱们北京有三里屯啊，对吧？人南京说他们也有一个酒吧区，叫191几来着，哎，我去那玩儿。哎，这个感觉就是当地的人一听啊，我就知道你说的是 你来过这个地方， 对吧？ 哎， 在成都啊，说我去九眼桥耍一耍啊，知道这人是晚上这个。奔着和朋友喝两杯去了。盼春暖花开啊，疫情消散，我们也能够去祖国大好河山好好的转悠转悠。 对，不仅是大家要迈出家门，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974，通过娱乐最王牌，我们带个队，带领大家一起去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到时候去哪儿都别忘了想着我们啊。 发照片啊，是吧？不说了嘛，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这是最好的。我们一起带上好音乐，是吧？带上我们对于春天的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去看看，长长眼界。 这个拿我一哥们儿，北京哥们儿的话说，就是老白，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吊上你 了，吊上了。And time's never felt this low, it feels like a week ago, do you feel it too? I bet you went back to bed, my pillow beneath.这位朋友说，长沙是第二故乡，岳麓山下过四年，湘江边的风，橘子洲的烟花，大学城的小吃，步行街的热闹，全很难忘。一句话形容，来 亚波 一份早餐，来碗粉， 来嗦粉， 嗦粉。

听歌五号 Sunny 杨云晴，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没有永远的冰凉。 新歌六号仙雨大好春光。新歌七号伊能静星途。新歌八号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四个气候难留下个名。 新歌九号阿令如马六。这时候苏妙玲才几十年， 深深浅浅才几十年、啊、我不信什么永远。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